此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，在哽咽。两个人失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，湿了眼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，湿了眼。 每个人都有过自己喜欢的对象，但是再多的怦然心动也抗衡不了性格不对的互相折磨，抵不住天长地久的消耗，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和对的人在一起过，再不枉一生，你说呢？ 真的。 马云说过，君子未必可以成为大老板，但是做成大老板的人一定是君子。君子讲求慎独，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依然能够自我约束。经营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就像修炼武功一样，要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，摸爬滚打，才能够找到正道，从他律走向自律。做事如同做人，投机取巧，走捷径，终究是难成大器的。只是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明白得太晚。 太多 示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，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我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结束的一切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那分手的夜，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， 所有混乱的感觉，无可救药的一切，太多一切，太多情节，太多伤痛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。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 你很明白 爱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那缠绵的地铁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 我不知道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 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 今天看了一个视频，是金曲奖颁奖的瞬间，从98年一直播到了2018年。视频从非常的模糊到高清，华语乐坛最后一个黄金时代的金曲奖经典时刻，里面有太多太多感人的瞬间了。周杰伦、孙燕姿、张惠妹、王菲、蔡依林、王力宏、陈奕迅、莫文蔚、陶喆、林俊杰、蔡健雅、赖佩妮、S.H.E、五月天、苏打绿、萧敬腾、方大同、徐佳莹，我们真的应该谢谢这些用心做音乐的人。他们首次上台还是谦虚谨慎的谢谢歌迷，到最近一次或者是大势归来夺奖，或者是气势汹汹横扫多个奖项，感谢的依然是陪伴了十几年甚至整整20年的歌迷。大家是互相成就，互相拥有，何其幸运。有时候看到他们慢慢的变了样子，越来越胖或者是越来越美，都会有一种朋友一样的亲切感，因为你见证了对方的整个青春，这些名字是没有办法替代的。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ion BellowTion oh oh，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

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、啊、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放牧， 放肆 我听。 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，收稿费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的简单，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，给你一根网线，最好再加一个外卖电话，就开始费到。低质量的长期的宅家的生活，确实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智、外貌，甚至是人生的。人喜欢在舒适熟悉的环境当中待着，而这种舒适区一旦建立的话，你就会变得无比依赖，慢慢的爱上周围的墙，恋上舒适的小屋，不愿意飞出去看看，怕看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世界。而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，就是不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了。一个人老去的标志，绝不是老成稳重、沉默寡言，而是不肯再尝试，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于不熟悉的境地。反思一下自己，是这样吗？ 少痴狂，有时难御晚秋风。经过你，快乐时少烦恼多。经过我，情深意浓缘分薄。谁说青春不能错？情愿热泪不低头，珍惜曾经拥有，曾经牵过手。珍惜青春梦一场，珍惜相聚的时光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。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。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。明天还有云要飞，亮着天空陪我醉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算月有阴和缺，总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让梦想这张帆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，明天还有云要飞，留着天空陪我醉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，想法很多，但是执行力太弱，有改变的决心，却没有执行的勇气，只是空想，却没有行动，往往就会变成拖延和焦虑。如果我们可以勇敢地踏出第一步，后面的事情可能就会顺理成章地变得顺利起来。所以选择对的事情做，并且坚持下去，人生不需要这么多的犹豫和纠结，只管大步往前走就好。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，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谁的青春不迷茫？迷茫是很多人的通病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荒废时间的借口。路都是走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。在任何一个我们的人生低谷时期，前行的思路还是要靠自己去找。 也不为那些事。